是唯一的答案。我曾经毁了我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。时间不愿如此这般，明天已在眼，风吹过的如烟 Thank you.